就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，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只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，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唱的这首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，我很想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 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很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？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， 闲偷客栈开张了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。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偷客栈开门喽！ 欢迎，北京时间的17:08，感谢您来到今天的闲偷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四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了，我觉得这个礼拜好像过得特别快。 没错， 这个礼拜每天加班 都很忙， 哎，很忙很忙哈。然后这个我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大家都知道我钟爱美食，特别是当我很累的时候，我如果累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哎呀，我都已经这么累了，还不让我吃点好吃的犒劳犒劳我自己吗？ 然后呢？ 然后呢就。我吃完好吃的犒劳自己之后，肉肉也来犒劳我了。 啊，哦，这都是成正比的。 对，完全成正比的。所以我到现在都特别羡慕那种怎么吃都不长肉的人。 嗯，比如貂蝉。 哎，对，比如说赛貂蝉。好了，那所以说呢，针对像我一样的这样的朋友们，肯定都有跟我一样的苦恼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闲偷客栈也是请来了二位专家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哈，说你为什么会胖？你为什么减不下肥来？ 对，怎么样减肥才是健康的？ 对，好了，那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，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 嗯，你好， 哎， 我来自于北京月星汇呀。 您贵姓？ 免贵姓贺， 哎， 贺 老师哈，欢迎您。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美女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星汇雅的，我姓孟。 哎，孟老师，两位都是美女。哎，那开篇我想问一下贺老师， 您说 这个，据您所说，减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。 对， 点两下就行了。 对， 真的吗？ 那当然，这是真的。点两下指的是点穴，而且呢，点的都是减肥药穴，并且呢，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词语叫推拿揉捏敲打针。所以不是说点两下，可以要在你的身体上通过我们的专家，您的保健师，我们的养生专家，他给你的一个独到的属于个人私人定制的绿色通道性减肥。 哦，点穴，葵花点穴手， 排山倒海。 对， 哎，真的有点穴这样的东西存在哈？ 当然 了。哎，那比如说我们点的都是什么穴呢？ 比如我们在足少阳胆经上，我们要点七大要穴；比如在手少阳三焦经上，我们也要点三大神穴。 好吧，听不懂。 没关系的， 很高深的。 你只要有肉来了，我们就会对你负责任的。 嗯，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，为什么点穴就能够，让人减肥呢？是不是是促进你身体的某种代谢吗？还是指什么？还是说 对的？嗯，点穴首先呢是促进你的血液循环，要通过经络上的穴位去点，每一条经络上面都有、 就是、刺激穴位之后，然后就会加速你身体的血液循环。 嗯、是，它要疏通经络，能够增加我们的脂肪代谢。 哦，嗯，然后呢？那还有什么其他的？ 要调整你的吸收，还要调整你的代谢。你之所以像你这样的身材有一点肥胖啊、哦，对自己不太满意，那是因为你吃的健康，吃的爽快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去让自己的代谢量调高，是吸收量变高了。 哦、所以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就是属于代谢量特别高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 就甭管他吃进去多少、他都能全部的消耗出来。 那当然、并且在咱们月薪会呀，他让你吃的健康，吃的快乐，减的健康，减的快乐。 嗯，怀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哈，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把这首歌听完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也是给一点点时间来请教一下咱们的贺老师哈，为什么点两下就能减肥？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听得特别清楚。所以说持这个怀疑的态度，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回来，让贺老师和我们仔细的来解释一下、 对，做一个详细的解释， 是什么样的原理。 好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像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在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乌云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神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！ 神偷客栈开门喽！ 北京时间的17:22，感谢回到今天的神偷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思娘，祝大家晚高峰快乐，同时周末快乐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哎，又到了一个周末了，非常的开心哈。哎，周六周天的时候，貂蝉有没有什么安排呢？ 嗯，加班啊，有车展。 加什么班呢？ 车展呀。 车展在哪儿办啊？ 在大兴居然之家。 哎，抓紧时间给自己打广告哈。嗯，到时候呢会有10多个 4S 店商家到现场。嗯，如果说您正合适有意想选一个新车的话，可以直接到车展的现场去观摩一下，去逮一下貂蝉。嗯，看看能不能在现场活捉貂蝉一只哈。然后这个价钱呢肯定也是史无前例的，会有一个低价大放送的活动。也是好音乐959的第14届吧， 第13届汽车文化节。 对，汽车文化节。嗯，好了，那广告打完了，我们还是来说正事儿。嗯，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话题。今天的话题大家都特别的热情高涨啊。 嗯， 好多人说呀这个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有人说以后减肥只要躺着就好了。 其实减肥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了。嗯，有的人这减肥说好几年了一直也没减下去。 不是我吗？ 我可没说你啊。 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完了也迈不开自己的腿的人。但其实我真的不属于这样的人，我觉得我属于想瘦就瘦想胖就胖的。 嗯， 因为我曾经胖过，我也曾经瘦过。 哎呦， 我胖的时候就是属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觉得哎我都那么累了，我一定要吃好吃的。吃胖了之后，万一哪天说不行，下定决心我要减肥的时候，我就会拼命的去游泳啊，打球啊，然后同时也合理的控制自己的膳食，那自己呢其实也还是能够瘦下来。 嗯， 哎，所以特别佩服我这一点。当然了，有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像我这样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请出咱们今天的嘉宾哈。今天是来自月薪慧雅的两位老师。哎，我们还是请到咱们的老师来和我们说一说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哈。说为什么躺着就能瘦。然后老师和我们说了一个挺好玩的话题，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啊，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，就是说怎么说，这个不吃反而不瘦。 对， 越吃越瘦。 对 啊，为什么呢？ 膳食养生减肥嘛。嗯，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了点穴按摩，在点穴按摩当中呢，我们有几个字叫推拿揉捏敲打震。嗯，一定的是你躺着，所以躺着就能减肥，这是其一。题其二，点穴，点穴我们是针对于人体的一个吸收和代谢。 嗯， 那你的吸收呢必须要针对你自己的小肠，你的代谢呢，嗯，必须去管好你的大肠。 嗯，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经络疏通，增加脂肪代谢。 嗯， 还有一个刚刚我们也一起聊到了一个话题，就是喝水和膳食的问题。 嗯， 怎么吃才能越吃越健康？那我们这里边有一个中医专家，针对于每一个人体他有一个自己叫私人定制。 那么你的体质，你为什么会说貂蝉怎么吃都不胖， 对 吧？啊，那它就是，这就是一个奥妙。那它是属于自己的体质的问题，那你的专家就会给你来做一个你想吃就吃，并且吃了就能瘦。 就是有的人怎么吃都不胖，是不是也分为两种？就是一种可能他就是不吸收，吸收有问题。 对。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他吸收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代谢也很好。 对。 是吧？就是他吃进去的所有的能量都能够代谢出去。有的人是吃进去的能量根本压根就不吸收。 是的。 哦。 所以呢，针对于我们北京月星会呀，找的就是这两个源头，第一个调整你的吸收率，第二个再调整你的代谢率，就告诉你该吃什么才能增加你的代谢。因为有的人在晚上他可能吃了很多肉食，今天又是周末，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餐宴，在这个餐宴上边呢喝了一些酒，吃了一些菜，但是他 不 会去分辨属实造邪，也就是说食物它也有属性的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专家针对于绿色通道呢，就会告诉你你的体质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，该多吃什么，少吃什么。并且在这里很多人会说节食减肥，但我们不建议节食，但我们教给你怎么吃，也就是说在家里你应该去多针对一些五谷杂粮，哎，我们能够提高的代谢量。 哎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咱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呢，你像会转化成身体当中的不同物质， 碳水化合物， 对吧？你看咱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呢大部分会转化成肌肉， 对。 但是你要是吃进去的比如说糖类啊淀粉类啊，可能就会这个转化成脂肪的比较多。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他，哎，你看起来他吃的总量并不多，但是他还是胖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吃的不健康。 对， 所以 而且呢，吃的太杂，他的身体内部不能达成一个循环和代谢。那在我们这个里面，为什么能躺着减肥呢？就是通过你的保健师给你去拍打，给你去点穴，给你去疏通经络，能够达到你内在的脂肪和你自己的脏腑的一个互动，让它能够挥发出于体外。那一次30分钟躺下了，它对于身体的一个运动性可以相当于1.5公里以上的一个运动。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哈，就是虽然我们非常提倡运动减肥，但是不提倡过度运动减肥。 那个叫剧烈运动。 对，剧烈运动减肥。在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哈，就是其实咱们平时运动减肥是很健康的， 是。 然而呢他可能就会哎呀想要自己再多瘦一点，就对自己有点太狠了，于是可能本来你 过力了， 对，本来应该跑5公里，结果呢他吭哧吭哧的跑10公里， 他会伤到关节的。 对， 一定要在自己的运动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己的一个保健专家。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哈，如果说出现过于肥胖的时候，也 这个就必须要减肥了。 对， 必须要减肥，对他的身体脏腑有伤害了。 对，特别是心脏， 对对 对， 对， 压力太大了。 对对对， 因为我们人心脏的大小， 对， 我们人心脏的大小其实就是您左手握拳的大小， 对， 对吧？您想想这个200-300斤的那样的一个体重加起来的话，而且心脏已经全部被脂肪所包围， 是的， 其实对内脏的压力是特别大的。 它被脂肪包裹了，它的寿命就减轻了，所以就会发生一些病变。 对，而且呢，针对这一类朋友，我们也提醒，因为心脏以及这个心肺系统啊，本身承担的压力就很大了。 对， 所以为什么说胖子走两步就喘呢？ 对的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也提醒这个过于 气血亏引起的， 对，也提醒过于肥胖的朋友们，这个运动减肥的时候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。那么另外说一句，就是说针对这个实在是太胖300-400斤的朋友，我们已经不建议通过运动减肥来。 是的， 哎， 一定要健康减肥。 对，因为极有可能说你可能刚刚跑了10分钟，刚刚这个走了10分钟， 关节受损了。 对，或者说这个心肺系统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 对， 所以说减肥这个东西啊，还是一定要因人而异。哎， 对。 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这个月星慧雅也是带来了好的福利，带来了什么福利呢？贺老师， 我们这里的福利呢，一共是有3大板块。第一大板块呢，我们是进店

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OK， 北京时间是7:39，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。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，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，各道路相对缓慢的是，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，平房桥东向西，从东八中路到东五环路有0.6公里拥堵；京港高速西向东，从卢沟新桥到宛平桥有1.2公里拥堵。机场高速南向北，从新源街到首都机场辅路有7公里拥堵。京开高速北向南，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1.5公里拥堵。马甸桥南向北，从德胜门外大街到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.9公里拥堵。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西直门桥北向南，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.9公里拥堵；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，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1.8公里拥堵；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，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.0公里拥堵；东四环北路北向南，从北四环东路到东四环中路有5.4公里拥堵。北四环东路西向东，从玉惠南路到四元桥有3.5公里拥堵。普通道路方面，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，从朝阳公园南路辅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1公里拥堵。甘露园中街北向南，朝阳路辅路附近有0.5公里拥堵。建国门外大街从金同东路到建华南路有1.3公里拥堵。安利路南向北，从安定路到惠中路有0.5公里拥堵。广安门外大街东向西，从莲花河东侧路到湾子街有0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，所以提醒您途经附近道路的时候注意提醒绕行。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。 上放弃它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离家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转荒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荒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前的客栈，北京时间的17:44，我们继续来看减肥的相关话题哈。刚才有听众和我们互动说，女孩子身高177，哎，真不矮哈，体重200斤，说试过各种办法都下不来，但是她是产后胖起来的， 对， 那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处理呢？ 首先第一点要说一下，她产后是多长时间了，在不在哺乳期。 嗯， 如果在哺乳期也不考虑她去减肥。 嗯， 过了哺乳期以后呢，她是必须减肥，因为177她再高200斤太重了，她的骨骼已经支撑不住了。 嗯， 首先第一点要先调整她的体质。 嗯， 她的食寒，然后呢再去减她的重。第一，调寒减重会很快。 好，所以说这位听众直接找您联系就可以了哈。然后那这样我们就 第二步就是 对 对，那这样我们就直接送给这位听众咱们 给他一个名额， 给一个免费的名额哈，来自月星慧雅免费减肥的，那您可以直接联系月星慧雅，也稍后呢我会给您发送私信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是多过心动，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。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，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，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，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，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，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 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你坑啊？ 嗯，哪个商家呀？ 来，我们的被坑的商家自己站出来吧。来自咱们月薪慧雅的贺老师，好，欢迎贺老师。哎，这个马上又到了春季了。 其实说到春季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要多喝水。 为什么呀？ 干呀。 有多干呢？ 就是好久都不下雨了，感觉皮肤干，头发干，然后浑身都觉得皮肤紧绷绷的感觉。 环境干，气候干， 对吗？提醒你们二位女士，还有我们正在接收的所有的听众，那春季呢，要大量的喝水，多喝水，而且要喝温水。这只是在内在的水，那外在的水呢？皮肤干不干？ 干呐、 皮肤非常干。 哎，我这两天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呀？就是，脸上的皮肤还好，因为经常会做做面膜什么的。 对。 但是这个嘴唇儿，总是起皮儿。 皮肤呢？ 皮肤肯定也会对比之前会干很多的。 这个呢就要提醒二位，第二个建议多吃水果。 因为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， 对，是的， 各样的， 是的。 然后您继续说。 还有一个，我们外在表面的皮肤又油又干，有感觉吗？ 对， 并且春天呢不止干，它还会起一些黑头。所以我们北京月薪慧雅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子量身定做的，有机会过来去感受一下，建议我们所有的听众。那么在皮肤上面首先第一要注意清洁，要注意卸妆，还要注意防晒。 卸妆， 哎，对，一个是卸妆，一个是防晒，一个是补水，一个是锁水。这个一般在咱们家居里可能做的并不到位，所以呢，还是建议你们找到一个机构，然后过来来到我们这里，让我们的美容师帮到你们，好不好？ 我知道，就是说平时咱们卸妆的时候哈，其实自己在家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卸妆产品，但是特别像我和貂蝉这种天天化妆的， 对，天天带妆， 然后你即使天天卸妆，其实皮肤当中也会有很多残留。 你们是卸不干净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只是用了一些卸妆的，比如说卸妆油或者什么东西， 他自己的这个手法很重要，所以还要在专业的美容师他的一个清理过程当中，我们通过一种助氧卸妆，这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技术。第二个呢，你自己一定要大量的补水在家里，每天要贴一个面膜，这是家居养生。那么针对于周护理呢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推荐你们到专业机构叶星慧雅来。 我觉得就首先针对面部清洁这一块，其实我个人就是每过一段时间都会选择去美容院。 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性的一个美容。 对对对，因为到美容院之后，你这个经过比如说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化妆品的这样的一个沉淀， 侵蚀油脂的侵蚀， 然后去做一次彻底的这个清洁。因为确实很多时候 风沙咱们北京城里面很大的。 对，因为确实很多时候自己单靠自己在家卸妆还是对是吧，还是 毕竟卸妆它不是单一的卸我们表面的这些五彩的妆容，更多的是清理我们毛孔里边的自由基和垃圾，还有我们的分泌物。 是这样。 好的，那拉还有提醒大家哈，春天一定一定要注意补水。 对 对，特别是各位爱美的女士们哈，咱们这个月星慧雅呢也是还有这个美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，可以去做一些补水的相关工作。 对呀， 那让肌肤喝饱水分， 对，美美的， 对，弹弹的。好了，那这一时间心动客栈也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我们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。 是的。 好了，那下周一再见，祝你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。 没错， 继续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， 拜拜。 风树上夜未央，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要亮，我开始去了主张，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，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，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。